系咯，咁要讲埋陈松伶噶咯，你讲紧已经系系啦， 系啦。 咁陈松伶啊，几多实质几多岁咧？好老噶啦，其实陈松伶系咯，50岁嚟紧， 48噶啦，已经系。 系啊， 唔系松松姐姐噶啦，松松婆婆噶啦。 系。 吓，系啊。 咁 啊， 样老过陈伟咁多嘅，点解又？ 唔系，佢老过陈伟，陈伟老啲系嘛？ 呢套戏入面陈伟系后生咗嘅。 系咩？我觉得呢套戏入边阿陈伟老过佢喎。 我都觉得陈伟老啲，如果呢套戏嚟计就。 呢套剧入边，唔系你可能你 close up 睇，你咪睇到佢系即系劲啲咯。但 系 成个人睇落去咧，陈伟睇落去师奶过阿陈松伶啊。 系啊， 陈 松伶 身 体。 唔系，同埋 啲衫咯。 同埋佢有个仔喺度啊嘛。 啊，啲衫啦，佢个角色啦，咩？头先马仔讲咩话？ 唔系啲造型咯，我就 当然都关造型事嘅。 系啊， 咪呢度连阿海都睇咗都老土。 系啊， 佢翻嚟着翻件执事装嗰阵 O K 嘅，但系佢平时着嗰件文初装咧唔系好 得，仲要梳嗰个咁嘅头，唔知做咩。 佢真系有翻咁上下年纪，一定要靠衫嚟去衬翻佢。 佢做律师嗰阵好好型噶，系咯。 系啊， 但系做啲市井之徒就唔得咯，就睇得出好似有啲老态啦已经。即 系 着翻啲 casual 啲衫，你就会容易见到咯。 系啊，系啊，系啊。 嗯，即系发哥都系噶，平时唔着啲咁型嗰阵，你都老啲吓。 系啊。 啊，但系佢着翻西装立头又好仲好型喎，即系咁啫，即系老咧，事实上系老，事实上系老，都唔系后生啦，海嗰岁好唔后生啊。 都50噶啦。 都50几 啦。咪咯，阿伯噶啦，其实。即係其實個樣已經係佢真實年齡後生㗎啦，比起冇辦法。其實個問題係，即係香港嘅演員青黃不接啊，其實係。 係啊。 即係我哋睇緊嗰班人係喺個電視機度做咗好多年㗎啦。 係啊。 冇，因為新嗰啲劇啲人即係係好反感㗎，點樣都我覺得其實。 即係紅島出嚟嘅比較少，好反感啊！點解咁係因為反感？ 系啊，唔系即系嗰啲重新后生啲出嚟，佢都觉得好衰咯，即系负面嘅评价多过正面噶嘛，一见到你 咁嘅， 同埋我感觉上系啊，即系佢起码熬咗好耐咧，嗰班人就会习惯咗，又唔会咁多负。 哦，即系要用时间嚟变阿姐阿哥，咁你都变咗阿姐同阿哥嘅，唔敢夹你啊嘛，系咪咁啊？ 唔系冇话夹，唔够胆夹嘅，系啲人冇咁咩，即系如果佢个僆仔一爆出嚟话做主角，啲人会系咁闹佢噶嘛。 话佢唔 即 系 佢唔 觉得 啊，帮佢个唔会话觉得帮佢个年龄啲人即系好似代表啊。 佢个年龄一日根本就唔睇。 哦，你先闹啲人系老啲嘅。 唔系，根本而家本身睇电视一扎人又唔系后生啦。 系啊。 咁即系嗰啲咩江嘉敏啊，咩余德成系咪就唔得啦？ 你好难叫佢好啲，我正揾佢做系要过一排嘅，起码。如果你 佢喺里边做个配角，或者做下佢哋啲即系跟住你嗰啲僆仔僆妹就 O K， 即系呢套陈玉玲啊嘛。 嗯， 系啦。 嗯， 但系你叫佢担一套，因为其实而家逢亲揾啲后，佢哋心目中话叫后生啲都成30岁，啲都系俾人闹爆嘅。 咁即系唔可以当年咁真系陈松伶同郑伊健啊后生我哋出嚟嗰阵。 系噶，系噶， 唔得噶，系咪啊？ 系啊， 而家唔得， 即系黄日华出嚟嗰阵，哇，几多啊？20岁啊， 钟 美玲系嘛？系咯，唔得噶咯，即系而家。 系啊， 而家唔得噶，好明显睇到系唔得噶。 哦，咁啊系啊， 即系突然间搵个后生出嚟， 好硬噶嘛，猎鹰嗰阵好硬噶嘛。 而家唔系你，所以见到香港其实而家系冇可能有出到个后生担正，因为就算搵个担正，啲人啲负评负都好劲嘅。 嗯，系啊，系啊，系啊， 嗯哼，即系要拗翻一轮，咁啊，红眼啦，咁样系嘛？ 睇有个好例子，蔡思贝啦。 啊，蔡思贝到依家都唔系好顺眼嘅啲人。 系啊，就系因为佢 young 咯，依家都仲系，可能过多一排，可能又会好啲噶啦，唔出奇噶。 即系过一排，我扎人睇咗啲耐咗，佢觉得。即又近咗啲歲數，我覺得其實 睇慣咗， 定係又有啲再差啲，即係再墊底啊嘛？其實因為 係啊，係 有啲再後生咁，佢有啲即係其實嗰扎人又綠又褪咗嘛，即係同嗰個歲數觀影嗰個歲數又褪咗，咁佢後邊 有後一陣港姐出嚟，哇，仲三尖八角啲，咁覺得話阿十優咪算幾好咯，係嘛？ 即係都一路褪嘅，其實 一路褪。哦，哇，咁都幾慘喎，咁樣咁香港玩完喎。 但係就近排就如果係 TVB 嚟計，就阿馮盈盈叫好少少啦。佢後生出嚟擔正就都有人讚嘅，咁就佢叫做係少有嗰個咯。 啊， 馮盈盈 擔正 啊，唔係擔正，唔係擔正，冇擔正，冇擔正，係佢出嚟做啲重戲嘅，咪重戲啫，冇擔正，冇擔正，比較重啲嘅，係。即果欄嗰套戲喺佢女嚟講，佢算係排第三咯， 係嘛？ 嚇、啊，唔係擔正，唔係擔正，講錯，但係佢係算係比較好嘅咯，係咯，懂嘅人裏面， 嗯，係啊。即姚子玲咧，到依家啲人都有人話唔得啊。 係嘅。 都仲笑佢隻眼好細噶嘛，係嘛？係。需要揾 P 圖 P 到隻眼再細啲咁嚟笑佢啊嘛，係嘛？ 係。 唉，算數啦，咁都冇辦法啦，即係唔係而家咪就係變咗 Facebook 時代咯 ，like 同唔 like 咯。係 冇錯， 因為其實呢廿年即係本身香港係停留咗個環境，即係個娛樂圈其實係停留咗係咁嘅模式，係已經我覺得係有廿年嘅，由2000年打開始咁樣一路嚟緊，咁越嚟越嚴重，因為啲人繼續老啊嘛。係 啊， 咁唔怪得大陸而家揾翻啲港星都幾廿歲咯，因為都冇分，咪分嗰啲佢都唔射唔到上去。係 啊。一 講完都唔識邊個高嘉敏啦，上面啲人係嘛？邊個嚟嘅？ 陳偉霆， 我唔識。兼且 我懷疑咯，你啲人連李佳芯都唔識啊！唔好講高嘉敏啊，會唔會？ 係 唔識嘅，應該真啲。 係咯，唔識啊，係咪？咩心穎 B B 邊個嚟嘅？應該唔好識啊。好少少咩？ 因為佢條仔馬國明，馬國明多人識。 哦，咁樣 都仲有係。 哦，有啲咁，我即係要靠啲緋聞楞一楞。 咪匪墳真係有關，真係有關係添啦！咁呢個就 咩叫真係有關係？有咩分別咧？ 真係一 pair 係啊！ 即係你驗過咩，大佬係咪先？即係總之你令佢有注意度啦，仲要簡單講就係啊！咁以前就直接拍劇，咪直接射上去咯，冇嘢噶。你呢頭做嗰頭睇緊啦，好後生佢都可以識你啊！呢個咯，呢排無線做。新上嗰啲主角嚟㗎嘛，即係而家好難啊！你大佬你講嗰啲都做過好多套劇啦，係咪啊？大佬你李佳芯啊，林咩心榮 BB 好多㗎喇，都唔識啊！ 嗯，冇辦法，其實而家因為本身大陸啲劇出咁多，因為 都冇睇港劇， 冇話大陸睇啦，你連香港都冇睇咁睇條友啊！ 反而應該識熱巴啊嘛，調翻轉應該就。 可能都勾添啦，我唔知會唔會。 巴都勾啊，咁都係嘅。我哋都識就應該夠咗㗎啦，係咯，係咯。唔知而家興緊邊個㗎啦，係咯。 一樣。 你咪睇翻嗰啲咩咯？咩啊？流浪地球嗰啲咯，係嘛？巴拉拉小魔仙嗰啲咯，係嘛？ 嗰個未上。 由嗰啲細路女開始追，應該唔會勾啦啩。 係。 唔知啊，唉，总之唔系，其实而家根本冇乜关注嘅，可能你或者你睇嘅人就睇，唔睇人又未必个个都睇，唔同以前咧，以前你因为即系点解以前系一致啲噶嘛，啲人系咯， 系啊， 即系呢度无论大家都识嘅咁， 唔系而家其实所有而家任何即系影像作品，冇话电视剧、电影都咁嘅情况， 卡通都系咁， 一路系啊， 动画都系咁，系啊，你一季里边有几多套卡通片，其实大家有。即係大家都有睇過其實好難。 嗯， 可能你都係立過一兩集就唔奇，但你真係有睇就唔係咁易。 嗱， 即係分分都話有睇開嗰套咩話？嗰個機械人嗰套咩話？有冇睇落去？ 冇啦。 咩 叫做用 的代價係嘛？唔知後來點啊？係嘛？ 唔知啦，冇睇過。 係咯。即係有冇啲可以 keep 到底一路 keep 睇嘅咧？咁樣咁即係唔係咁易？即係可能你鹹蛋超人同變身人個朵咁大，就機會大少少，或者戰隊都有機會嘅，因為始終係一個系列。咁但係其他新未必咯，未必得咯。 嗯。 喂，咁啊講下到陳松伶啦，係不如直接嚟點啊點？係 啊 係 啊 係 啊。 點啊？陳松伶。 哦。 係。 睇過。啊！睇頭一集就都 OK， 但係好似。可能無線有一個問題，啲編劇就係一去到個主角去到有逆境啊嘅時候咧， 嗯、 好似寫得 就低能啦。 係啊， 跟住之後要硬係好似要做到有一段時間適應，跟住之後先至個智慧去翻佢嘅正常 level。佢第一集嘅時候 OK 嘅，但去到第二、第三集嘅時候就唔得啦。 唔 係 啊，第一集死得佢太犀利啊！ 係冇錯冇錯， 反而調翻轉啊！佢第一集顯示唔到咧，佢除咗推理之外咧，原來佢處理第啲嘢唔係咁叻嘅。你覺得佢好似面面俱圓咁嘅，反而你第一集覺得佢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跟住佢就原來唔識即係睇人哋嗰啲即係呃佢嗰啲嘢咧，你就覺得知點解咧？佢明明第一集唔係好醒嘅咩？ 第一集你就係見到佢發現到原來佢睇到嘅嘢係假嘅，跟住之後佢仲喺度怨喺度呻喺度話呢班人冇鬼用啊咁樣呢樣嗰樣係啦嗰啲嘢啫嘛，其實淨係講冇講到其實佢連咁樣都唔知道，人哋呃佢都唔知道，佢又唔係咁喎，係咯。 唉，嗱呢個其實係犯咗唔 consistent 啫，即係唔係一個即係都係嗰句咧，你一時咁一時又唔係咁嗰樣嘢嘅啫，係啦，即係你一個偵探咧係好叻推理，但係其他嘢處理唔到，其實係傳統嚟嘅，即係摩斯都係咁嘅， 係 其實阿神探伽利略都係嘅 ，suppose 係，但係個真人版嘅實在做得佢太型同太犀利嘅，即係佢平時又雕塑又剩，玩咁多嘢， 啲運動又勁啊！ 系咯，即系啲女话好靓仔啊，咁嘅喎，咁其实佢应该系古叔啲会似啲吓，即系佢净系可能好有学识啊，同即系科学推理好犀利，咁佢可能真系福山雅治做冇办法啦，系咯， 系冇错， 系靓仔啊，咁变咗但系佢原本都系讲佢系唔识处理即系感情嘅嘢噶嘛，系咯。咁呢個係正常嘅， 人性弱點嘅，通常啲神探都 係啦，冇錯嘅，呢個其實係傳統嚟嘅。 嗰套咩神探阿毛， 係傳統啊，嗰啲係再離譜啲嘅，嗰啲去到哥倫布督察啊嗰啲。 哦，係， 係啊，係啊。咁你話陳松伶呢個角色佢係有啲弱，即係其他嘅弱，佢只不過係推理好強，其實好正常嘅，即係呢啲角色通常都係咁。 有性格嘅缺陷亦都係正常， 係正常咁，但係呢度草明顯個劇咧喺呢方面處理得唔係咁，成日都唔一指示啊。 係啊，佢叻嘅時候又乜嘢都叻曬噶咯喎又。 係啊係啦係啦，突然間賭神啊冚身頭同醒咗一樣嘅啫。 係啊， 唔係賭神唔係啊，賭神冚身頭都好醒喎。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賭神冚身頭想會玩你咯，其實個分別係，其實佢都冇準到嘅，我覺得。 系啊， 个性格变咗好似细路仔，个智慧冇讲低到嘅，你觉得好神系？但系佢经常都玩借佢哋嘅，就算朱古力个状态都 系啊系啊， 咁但系呢个陈松伶就好明显唔系嘅，佢系好似好夺嘅吓，你觉得佢平时 系啊， 就咁啦。即系我就唔系睇咗咁多集啊，即系阿芬芬就睇晒系咪？ 系啊，五集暂时做咗 整头，芬子都睇晒嘅系嘛？ 睇咗四集啫，我就系啦。 我睇 晒 五集， 我就睇晒。 我就俾个中文名误导咗嚟睇嘅。 哦，你真系以为佢系福尔摩斯咁样？ 真系以为睇福尔摩斯， 唔系好同嘅。 因为之前阿竹内结子又做过一次。 哦，系喎，系 福尔摩斯女版。 系咯，嗰度。 咁。 但嗰套係真係做福爾摩斯啦，係啦嗰套。 咁我覺得應該過癮啦。咁你香港版本，就一個女福爾摩斯，咁我有興趣一路追落去嘅。 係啊。 咁我就一路喺度諗啊，有福爾摩斯，咁啊多數都有華生㗎啦。係。即唔係多數啊，一定有㗎啦。其實你 係。 咁我就諗緊，究竟呢套劇裏面邊個就係華生呢？咁啊，個個都似嘅，有幾個都咁。我到而家都仲未知邊個 係。 可能就唔係咁咯， 可能同埋，我覺得有個缺點就係、是你既然係一個偵探推理嘅劇，咁啊太少地方俾佢做偵探推理啦。 佢其實直情唔係一個偵探推理劇嚟嘅，佢個結構 係咯咁。我 開 頭我誤會咗 啊！即係佢十鋪題，但係我估到佢唔係。 譬如佢係有一條主線，即係呢條主線就係開膛手啦。 係啊係啊，跟住每集有啲細嘅案啊嘛。 就兩三集咧，就有一單案件俾佢破下。 係係係。 即係咁樣嘅形式㗎， 唔係 咁。 唔 係咯。但係好明顯，佢又令我失望啊！又變翻啲。 是啊是啊是啊， 但其实我想他呢开始构思的时候班编剧是想拍这种，但我想是经过无线高层的干预之后呢就变回一些师奶剧，也都个戏名都听得出是变成师奶剧。 係啊。 咁但係佢名就福爾摩啊嘛，因為開頭係。 係啊。 佢 同埋做到第二三集咧。 唔係，佢本來叫做魏城 First Lady。福爾摩斯拉係出之前先至改嘅。 但係佢個劇個構造咧，都係似福爾摩斯嘅，即係佢講佢又同個江嘉敏又搬埋同一間屋住咁啊。我諗住佢係 你做下啲，因為你太過代咗入去福爾摩斯嗰個嘢度咧，其實佢唔係嘅。 係啊， 我真係跌咗落去嗰個位。 唔係完全唔係嗰樣嘢嚟嘅。其實海係黑執事啊。 係啊。 咁我哋住嗰度就豬龍城寨啊嘛， 係啊，冇錯，真係真係真係真係，阿陳偉其實係阿 阿祖婆， 袁秋 嚟噶嘛，係 啊， 唔係你睇下原本佢 靚版嘅， 原本佢都係好打嘅，你睇翻佢嗰個 係 First Lady 嗰個秦禮嘅 trailer 係啦， 秦禮 trailer 直情阿海直情係黑執事揸只叉可以打噶嘛，仲黑執事，黑執事咪成日揾啲刀刀叉叉喺度打，咁跟住阿陳偉直情。飛完隻鞋就直情出羅家英，即係呢個阿秃鹰嘅鹰爪功，就用隻腳钳人個鼻。 係啊， 啊， 哦， 係啊，佢打曬關斗嘅喎，唔係淨係揾隻腳佢钳佢，點解哇一關 個個都識打嘅，本來 係。唔係陳松伶唔識嘅，佢哋就個個都識打嘅。嗱，好明顯係完全另一種劇種嚟嘅，即係嗰啲即係啲雙龍少虎啦，係咪啊？即係阿邊個啦？係咪周包先生身邊有班？有班人啦，係咪？ 係啊。 咁佢就用腦嘅，咁似乎係呢隻啦。咁同埋你諗到咧，佢哋梗係係，即係佢哋就其實唔關啲案事嘅。咁啊，佢得閒得滯啊，咁冇嘢做啊，咁咪查案。即係咪即係嗰啲啊，北村景子嗰啲咧，推理要在晚山後啊，或者啊，金田公子個咩富豪咩 刑事 啊。即係我覺得佢原本係諗住做呢種嘢嘅。 系 咁、啊、你睇佢一身嘅造型亦似系呢啲嘢嘅，咁但系佢唔知做乜，但系呢个开膛手呢样嘢就嗰时都有嘅，都有呢个关 系 喺度嘅， 系 呢、這个就开头 keep 翻唯一 keep 翻系得呢样嘢嘅啫，咁我就觉得佢啲高层嘅干预咗，就佢可能即系觉得呢啲唔系啲师奶，佢觉得唔系啲师奶中意睇嘅嘢嚟嘅， 系啊， 但其实啲师奶都睇推理剧嘅，我唔明点解佢觉得唔系啊吓。 我阿妈都有睇呢个嗰啲日剧推理剧嘅无线播嗰啲。 咁你以前啊，嗰啲刑事侦缉嗰啲都 系 抄日本。 系《猪狼》，直情抄《猪狼》嘅。 唔得咩？啲师奶都咩几中意睇吓？咩唔中意啫？咁佢哋直情可能就系干预过之后咧，佢咪改咯。咁啊，阿海就系佢保留翻佢以前系佢个黑执事，但系而家佢已经走咗出嚟。喂，其实。你即係等於你一開場抹哥已經抹緊車， 係啊，咁咪唔型 咯。你就話俾我聽，唔係啊，以前阿抹哥好型，你講乜都冇用啦。係啊，你俾佢型翻一幾集先，做黑執事先，跟住你中途先開始話佢炒個魷魚啊，開始出現啲牽涉到佢哋自己嘅案啊，意思係。咁你先得嘅，你開頭你 build up 咗啲角色先，比較 character 啲嘅，佢又比較係第三者。去破案先，咁跟住你 OK 咗啲角色介紹曬啦，亦都顯過佢哋平時嘅神威啊、武功啊，跟住你先至切入呢一個故事，會唔會好啲咧？ 係啊， 即先開始佢出事啦，佢自己都咁會唔會好啲？即係你玩幾集啫，唔係成套劇，玩幾集正常都你嘅 feel 嘅先，等我哋化翻先。 咁你都唔好第一集就出事啊嘛， 佢系。系啊，赌神又好 ，Mark 哥又好，开头都赌翻几铺系咪？喺日本 破翻几单案咁都好 啊。赌神一开场佢已经冚身头噶啦，咁你做咩啊？ 但系佢开头嗰度唔够咯，佢因为佢讲佢喺晚会嗰度喺度呢个搵嗰只戒指嗰度咧。 你讲唔系戒指，佢个勋章啊。 玩遊戲啫， 喺度。你破案咧，就你就真係要有翻一件類似命案咁嘅嘢嘅， 真 係。但係就可能細翳啲。 已經係個密室殺人， 可以細翳啲嘅，可能有人俾人冤枉咁都得嘅。你咁佢就幫佢洗脱到原來嗰個人唔係有人殺嘅，其實係個意外死都得，即都有人死，但其實冇兇手嘅，有人可能俾人冤禮係兇手啫，其實佢冇殺人嘅，嗰個人係自己唔知點樣可能。唔死咁你都得，即係總之你顯露下啊呢個咩話？佢咩話？咩 爵 士夫人啊，好犀利個喎咁樣。咁你都依然佢哋可以個心係覺得睇佢唔起嘅，即係意思即係你都係靠老公嘅咩？咁你可以有翻呢啲嘢嘅， 係。 咁但係你都唔到，你唔佩服佢其實係有啲頭腦嗰啲。咁你咪夠咁玩幾集先，咁得唔得？咁跟住開始就出事啦，佢老公咁冇好啲咯，我覺得係。 係啊， 唔好第一集就咁樣咯，係啊。佢其實都起碼好冇我哋想象中咁差㗎啦，都算係 OK 睇下㗎啦。都想點啊？ 而家係無線劇嚟，講呢套好好㗎啦。 係啊。 即係我哋而家比較緊正宗嘅推理劇就 係冇錯，以 TV 嚟講 OK 噶啦，咩比較 OK 啊？想點啫？ 比較差嘅第二、第三集，佢無啦啦，喂，佢好似冇曬智慧咁樣，即係佢幫個，以為佢幫個江嘉敏俾人屈佢偷錢啊嘛。佢喺度出手幫手嘅時候，竟然唔係用智慧嚟去幫佢，竟然係好豪氣咁樣揞錢出嚟同佢搞掂。係。係啊，佢咁樣啊，我以為佢嗰下又會發揮下佢嘅智慧，幫佢查，幫佢洗脱啦。點知唔係啊？幫佢賠錢啊！嚇咁樣噶，係咯。不過呢啲位又冇嘢嘅，過呢啲位就係咯。 咁你話佢原先設定應該阿陳偉係佢家姐嗰啲添，咁而家你話都 冇啦。呢個提示料咁樣寫啫，但係我見呢度就冇咁樣顯示過。 呢個關係啦，應該嚇，即係 啦。應該 好理佢啦，係啦，咁呢套劇即係或者睇下都還可以嘅，最少唔係啊。神探哥聯報先啦， 係冇錯，唔係嗰隻咁差， 唔係嗰隻咁差都啊，即 係 咁陳松伶亦嚇都隔到牆，係咁多年咯，出嚟都你都會仲會睇佢嘅，唔會話哇咁老啊咩嗰啲咁，唔係我都好過上次嗰套喎，上次嗰套真係做師奶嗰套喎， 哦嗰套全職沒女。 系唔嗰度我反而唔係好得喎，真係。 拍住張兆輝喺嗰度就。 係咯，咪一拍佢仲覺得老咗啊！ 哦，係。 係啊。 嗯。 即係你搭個人噶嘛？你試下你要搭胡風嘅，你都係老唔老咗啦。 哦，今次搭阿海好啲啊！真係。 阿海咪僵咗咯。 係僵咗。 同埋佢唔知係咪 keep 個 fit 嚟定咩咧？我覺得佢咦瘦翻喎，個人好似。 唔奇啊！ 咁我唔知佢有冇瘦啊，但系个 look 睇起上嚟冇平时咁老咯。 系冇错冇错。 咁啊，咁嗰算系咁噶啦，唉，想点啊，大佬系咪？无线嘢系咪啊？我啊想睇哪吒啲嘛，睇几时想谂出嚟啊？ 系啊，冇错。 嗰套 黄祖蓝嗰套仓底啊嘛。 系咯，我相信都啊，唔系你笑片嚟嘅啫，系嘛嗰套？ 系。 唔系认真啊！我放笑片睇下都话。还可嘅，我谂都吓，嗯，系咯，中间人做傻啊嘛，同佢斗傻啊嘛， 哇，咁样， 嗯，唉，咁你唔通宁愿睇中间做靓，继续做靓女阴滋滋咩？咁闷啊， 系，仲要听佢发鸡仔声， 唔系，即系，我觉得又未至于话未必唔睇得嘅，即系嗰度又讲到好差啊嘛，不过有一说就话，其实另外嗰、那个。男主角是有啲問題，或即係唔知牽涉咗啲咩案件啊？ 係大陸好多呢啲事發生嘅，一個可以累加噶， 唔知咩事係嚇，咁就話唔關啊黃祖藍樣衰事喎， 咁樣， 我都話因為佢太樣衰，咁你開我劇嗰陣你都預咗啊嘛呢樣嘢，大佬， 即係成立 啦。你唔會初初諗住佢靚仔㗎嘛？ 黃春華一不嬲係咁嘅樣㗎啦。 咁、啊、你跟住仲要攞歷代嗰啲出嚟用女做嗰啲嚟比，咁唔係好公道啫。 係。 啊？嗰啲女嚟㗎喎。 陳浩文比，係咪先？ 即係仔就陳浩文，跟住其他啲全部女嚟嘅。啊，你話嗰個何濟咩話？田啊？點讀啊？何美田啊？ 係。 唔係美細啊，美田啊，即係嗰個男咩話男理工體操。平衡木冠军嗰、那个啊，即系做、 哦、 即系做呢个二林师妹，即系喺阿吕颂贤版嘅《笑傲江湖》嗰个啊，嗰、那个师姑妹啊， 系啊， 好靓啊嗰、那个系嘛，哇大佬嗰个做哪吒咪冇得讲啦，大佬，你当佢女仔咁睇噶啦，嗰、那个直情你冇当佢系男仔噶嘛，睇嗰阵 点会啊？ 系咯，你都当佢女仔嚟噶啦，嗰、那个哪吒，咁你点样比啊？同阿黄祖蓝大佬冇。有冇搞錯啊？係咯，睇、哦、不 anyway 啦，係 anyway 啦，係咯，嚇咁啊，有興趣睇下啦，咁馬仔冇嘢講啊，仲 冇乜特別，都係無線嘅劇集。 嗯，好， 我補兩句啦嚇。咁啊，其實咧，佢一開 場第一集嗰度咧，咁佢就有講過下一啲香港即係嘅歷史嘢啊，少少啦，好輕微咁講下啦。咁但係我覺得咧，佢嗰度講得咧都幾好嘅，即係會令到你覺得，覺得誒，唉，有翻嗰種代入感啊咁樣。即係因為如果你就咁一個舊城市咁樣，咁你會覺得啊，邊度都得啦，嗰度係咪先？咁但係如果加翻啲香港嘅元素落去， 有咩咧？例如有咩咧？例如有咩？ 哦，咁佢都有講下，譬如呢個維多利亞城啊呢樣嘢啊，或者係即係提翻啲嚇嗰陣時油麻地係點樣嘅一個地方啊。啊！之後再影下啊嗰、那個狀況啊咁樣，咁大家即係同埋咧啊，另外一樣嘢就係佢有將一啲誒嗰陣時嘅嗰啲嚇算係潮語啊之類，或者係 你冇肯定佢嘅係嗰個詞先嗱，明講過嘅喎，屙白甩， 我聽到我烏曬嘴喎，聽到呢一句真係 屙白甩咧，就未必係二十年代已經有啦，因為屙白甩嘅白甩其實。英文啊嘛 ，blood 屙血啊 ，blood 啊嘛，呢、這個字可能要後期啲，即係你開始可能有啲即係叫做漢叫咩，即係漢化咗 啲英語咯， 啊， 巴 士的士啊，即係開始興啲咁嘅多士啊，啲士好多士字嗰啲嘢開始咁啊，可能有啲屙白甩啊，嗰啲咁嘅骨魔領嗰啲，即係你阿婆都會講下呢啲嘢，覺得咦唔係二十年代有嘅喎，應該 係咯。 如果你講二十年代咪即係清朝。仲系咪即系十月围城啊？ 系啊系 啊, 啊，十月围城嗰个时代， 清朝都未亡噶、啊。咁你嗰时会唔会啲街坊会识讲我咪甩咧？ 系街坊喎、啊，又话你街坊嘅字都未必个个识噶喎，嗰度啲人。 你话陈同你个老公讲话唔出奇，我觉得啊。啲我咪甩咁样 系。系或者嗰、那个染金刀嗰、那个嗰啲 系。 我識英文噶嘛，咁唔出奇啊！佢負責佢作嘅呢、這個字就佢發明咁 OK， 你咁講，即係係嘛？你話羅宋湯都係你作出嚟都得，係咯，係 啊， 係咯，或者瑞士雞翼係嘛？咁呢啲冇得講，但係冇可能係由一個街坊個口度出嚟嘅，其實唔先至唔係好啱個時，佢係舊嘅一啲術語，但係同個時代咧反而唔未必吻合。 哦，咁啊係，不過即係佢呢度亦都佢其實模糊咗個時代嘅。 系唔系？佢有讲噶，二三十年代嚟。 佢有咁讲啊，但系你喺套戏入面，其实你会觉得佢嗰个时代其实又唔系咁旧嘅，吓吓吓。 唔系啊，佢唔现实啊，唔止唔系咁旧啊，佢着啲衫其实系比较西化嘅。 系。 你一般人可能都系仲系比较唐装啊，嗰啲样啊，你睇清朝唔系，你睇翻呢个十月围城嗰啲咪接近啲咯。 吓。 嗯。 啊，咁可能咁你要做到咁啊，筆跡就勁啲啦。咁呢度佢你當佢 fantasy 咗啦，啲衫比較嚇。咁啊佢啲差佬著翻啲大頭綠衣都算係咁噶啦，係咯。 係。 咁但係我 係咪應該係 A 計劃嗰陣啊？定係咪咧？ 嚇 ，A 計劃 應該係 A 計劃。 A 計劃嗰陣啦，係咯。 應該係差唔多啊，係 差唔多，差唔多。 佢而家做到咧就似二戰嘅，其實係。 系啦，佢似后啲嘅、那个感觉，系啊， 好似二战后嗰种感觉。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其实应该再旧啲，即系文初啊，唔系啊，唔系文初，清朝都未 到， 文咩初啫，咪咯。 一九二几年啫嘛，其实 佢。因为好早啊，系咯。 嗯。 系啊，咁你话佢哋嗰啲上流社会啲人着晒呢啲衫就冇得讲啦，咁佢学鬼佬噶嘛，咁但系你而家呢度你有讲即系下边嗰啲人啊嘛，即系咪先？咁嗰啲人就唔系咁似咯，有少少啊。咁佢都你话佢都系虚构噶啦，你当佢系咯， 系 啊，虚构啦，系咯系咯，冇办法啦。 同埋你讲话嗰个年代嗰啲啊，嗱讲下一样嘢就系阿边个余德成嗰个角色咧，佢个名叫豆粉水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其实豆粉水其实系喺嗰个年代咧，唐西嗰度啊， 系 嗰喺嗰度做嗰啲男性嘅嗰啲杂役啊嗰啲咧，其实。佢哋嘅嗰個術語係叫嗰啲人做豆粉水嘅，係啊，即係做啲酒笛工作啊咁樣嗰啲啊，係啊， 即係咕哩咁之類嘅， 係啊係斟茶遞水啊，做下酒笛啊，幫人送佢哋啲阿姑送下信俾啲情夫啊咁樣嗰啲有啦，係咯，係佢哋個工作嗰個術語，啲人係咁樣叫嘅，係啦，我唔知點解佢又唔係做呢啲嘢，但係點解會改個咁嘅名俾佢咧？係咯， 我有啲奇怪。 我唔知啊，我就覺得佢哋拉車拉到咁乾淨啊，洗衫妹咁乾淨。 啊，全部人都好乾淨。 洗衫妹係洗衫或者咩啫？人哋啲嘢要乾淨嘅，佢未必乾淨噶嘛。 係，冇錯。 白雪雪嘅，係啊，個頭 set 過。 係，嗰執音。嗰執音好似夾落去， 嗰執音連酸燈吹到咁樣啊！好似卡通片入面嗰啲頭咁嘅，直情我話冇搞錯啊！ 可能真係咁樣設定啊，佢諗住係，可能真係咁樣設定啊，真係想拍卡通。 你係陳松伶專登著一個貴族碌咁嚟襯翻起，咁你先可以咩？如果唔係，佢已經叫做係。有錢小姐裝嚟啊，大佬佢嗰個已經 係係啊係啊， 即係我講係阿江嘉敏啊，咁鬼乾淨嘅大佬，係咯，嗯點會啊？你六七十年代啲人都冇咁乾淨啦，三十年代，但汗都冇滴㗎，隻腳冇污糟㗎，係 啊，你講你周圍走滴，有冇搞錯啊？你拉車仔邊咁乾淨啊？係 啊。 啲人啲衫啊，系冇话有啲穿窿啊，有啲补拉都冇 啊。唔止咁，你正常嚟讲，你拉车嗰啲件衫系烂嘅都唔出奇啦。 系。 一定 系见到有少少人补失补过衫，因为见到 补以前你无线啲戏啊，一做啲呢啲人啊，一定件衫度有啲补落一忽忽噶。 系啊，忽忽呢度系其实阿卢婉欣嗰度见到有少少啫嘛， 佢特登讲嘅先至知咋。 系啊，特登讲先至会留意到 嘅。其他人就净系身光颈靓咯，可以讲吓。 系啊。 嗰啲街市婆身光颈靓吓，阿庄家问个妈俾咗对鞋啊，阿陈松伶着，哇，嗰对鞋新鞋嚟嘅。 冇错。 系啊。 啊，啱啱买都未着过咁啊，成身度。 系。 嗯。 跟住佢只脚系超干净嘅。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嗯啊就算赤脚行都不会有污糟的我大佬不是啊踩了屎啊嘛应该赤脚你怎么泥扮的嘛啲地是吧应该这么干净的现在都没那么干净啊是 吧 是啊即是现在香港你觉得你可以在街边度这样行赤脚都不污糟的铜锣湾都不得啦中环都唔得啦，唔好话嗰度系街市嚟嘅咋，大佬你讲嗰、那个，佢讲嗰度系， 系， 总之咧系好虚幻嘅。其实我觉得佢嗰个世界系，佢营造一个旧时代，但系真实感唔系咁强。 嗯， 系，你又或者佢其实本身佢亦都唔系想做一个咁真嘅世界观都唔定，亦都吓。 嗯， 我唔知啦，系啦，但系一睇都还可嘅，我觉得呢度系。 是啊， 即系陈松伶一比之下，唉，好过晒而家佢哋嗰班演员噶啦，又 系啊，冇错， 真系冇得讲啊， 系 啊，佢演出啊嗰样嘢系啦，即系佢一做咧，你觉得佢系主角嚟嘅， 系冇错冇错， 唔知点解你觉得佢就系主角嚟嘅，呢套剧就系主角嚟嘅， 系啊， 你冇人可以抢到佢戏， 系以演员嚟计，佢又唔系特别好演技嘅，以当年嚟计，系咯。但今时今日拍住佢哋都啊赢晒， 都赢晒，系啊， 系咯， 我讲啊，咁啦，咁啊，所以，唉，咁啊，难得一睇噶啦，都系咯，都唔知几时有下次啊，老实讲嘅， 系啊，冇错， 好， 咁啊睇下啦，系咯，啲特别，同埋即系以侦探十铺就侦探啦，呢个题材都唔系好多啊，侦探我讲唔系警匪喎。 是啊偵探是啊即是推理查案那些。 是啊的題材雖然他拍出來不是那麼像但都很少的。 嗯。 那大家看看啦是啊。那你咪估下到底個胎堂手是不是真的陳松伶老公啦我覺得如果他講到那麼引導你去想就真的不是了。 是啊理論上計算就。 講到這麼白就應該不是的。 是啦、啊、就應該另有隱情的其實。 有沒有想過是誰呢有機會你們。 啊点解要谂咧？ 冇嘢 ，O K。冇谂过。 完全冇兴趣喎，喺呢件事上面。 吹鼓啊嘛，哦。 啊，咪因为佢实在套戏都唔系咁重摆喺呢度。 咁啊系。 啊，咪佢开膛手有冇再杀人啊？ 有。 除 咗 阿文妈之外，唔系就系话嗰个之外， 着 过 几 耐？ 哦，都再有。 系啊系啊。 嗯。O K。唔重要啦，我覺得呢、這個係咯，佢、都唔係講呢啲嘅， 係， 好啦，咁啊睇下啦吓，好呢、這个讲完啦系嘛？ 嗯，系。